C 究竟是什么来的呢？针对这个问题，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，但 但是我不知道， 不知道又紧找住他不放，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，带你进入新师地。 廖伟棠、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， 欢迎大家收听和你说说诗。咁我哋今集咧就继续介绍杨炼啦，就朦胧诗派嘅诗人。 系啦，佢可以讲系其实朦胧诗派入边一个比较独行侠一啲嘅啦。咁佢同其他嘅朦胧诗人咧有啲唔同嘅，就系一个佢系写长诗造诗啦，另外一个咧佢好早已经好重视古典啦，好重视古典同埋文化。哲學呢啲嘢，咁其實朦胧詩派剛剛出嚟嘅時候呢，都仲係秉承住一種呢打到過去、啊、重新開拓一個未來嗰種其實帶有一種呢係實驗性好強㗎啦。咁實驗性強嘅同時呢，好多人呢就會同時即係唔去諗點樣繼承傳統呢樣嘢。咁楊連呢從一開始都好注意呢樣嘢啦。咁佢嘅成名作呢，一首叫落日朗，就係、是、講漢藏文化嘅。咁、一首呢就係、是、佢自己做咗一個字，嗰、那个字系独一，但系系画出嚟嘅一个象形文字，咁都系讲成个其实系中国嘅一啲文化嘅一啲支流，系佢想象佢系点样作用喺成个呢个所谓华夏文明嘅延续上面，好、大好大嘅佢嘅想象都系吓。咁同埋咧，佢咧一直咧就被誉为，比如话诗鬼啦，或者系被誉为，因为佢嘅诗入边好多鬼鬼魂啊，同埋咧佢嘅诗比较阴冷。以前寫嘅嘢，同埋咧，佢係比較似咧。如果做個比喻咧，佢比較似屈原嘅。想象又好鬼厲啦，但係咧又係 有啲陰鬱嘅味道，係 啦，又有啲神話嘅味道啦，咁樣。 系咁，但系如果佢相对即系其他嘅朦胧诗派嘅诗人嚟讲，佢嘅作品系咪比较难明啲咧？ 比较难明，佢嘅作品咧，其实我觉得佢系比较早期属于所谓知识分子写作嘅，因为佢嘅作品咧都有好庞大嘅可以对应嘅文化嘅一啲背景喺度。咁咧，你要先熟悉咗啲嗰啲文化背景，然后再去读佢嘅，就唔系话纯粹系嚟自生活嘅诗吓。但系杨炼咧，依家都得到好多人嘅研究啊，尤其喺外国。咁佢嘅诗其实比较符合西方嘅某一种传统嘅，就系呢种祖诗嘅写作，用祖诗嚟完成到一种世界观嘅诠释。咁而且咧，佢系比较早咧，已经有完成咗自己对世界嘅睇法。跟住佢只不過用詩，好似建築咁樣，將佢建築出嚟。 係，咁我哋上一集就介紹咗幾首嘅詩，都係同佢嘅母親有關啦。 係，咁咧今集咧開始咧，其實我上一集有講啦，咁同佢嘅爸爸、同佢父親都好有關係嘅嗰種延續啊，點樣開始嘅呢？我哋不如就由一首點題詩，就叫《敘事詩》開始啦。 敘事詩，楊炼。没有一个街角、路牌、车站，不再检举我们，像语言；没有一株垂柳，不再收紧碧绿的网，圈住疯狂转向的鱼群，让称之为故乡的游动冤魂的情节，被体内钙化的雪驱逐到烈日下，柏油青烟袅袅，云中之鬼，热衷一张从反面冲洗世界的符片。控敲一个考古学中蒸发不完的雕栏画栋的刺刻，想召唤就召唤出满街浓浓的肉色，想终结就终结，像母亲躲进一把黄白色的骨灰，早已写下的方向摆在我案头，叙述体温那件事，血压那件事，漆黑峰顶上一颗流星为我们摔碎那件事，摔碎无力说出任何东西的眼睛，一块老肉修炼亿万年，精选出诗这唯一一件事，无言的结构剥开无数哭喊的方言，绕过星空朝父亲漫步，还原为如意本身。 敘事詩就是楊炼的作品，跟他的詩集的名字一样。 是一样，但是其实 佢入面只不过系一组诗嘅最尾嘅一首，但系点解佢会点出呢首作为一个诗集嘅名咧？因为呢首入面有一啲好关键嘅嘢，比如话入面政治好直接咁样出现，佢其实好多诗系佢相对于北岛佢哋嚟讲，佢嘅诗嘅政治性系好隐藏嘅。但呢度咧，佢用咗一个佢话检举呢个词，佢话每一个街角咧，每一个路牌，每个车站都系喺度检举紧佢哋嗰种感觉，你可以想象。因为呢首诗同佢爸爸有关，想象佢爸爸都系一个被批斗嘅人，咁佢同佢父亲行过条街嘅时候，佢感觉上嗰啲所谓嘅群众啦，喺度即系望及实佢嗰种感受，即系1984老大哥看着你嗰种感受，所有嘢都喺度检举紧佢哋，而且咧连啲柳树咧都喺度收紧个网，佢话啊嚟捉住啲鱼啊，咁呢个故乡对于佢嚟讲咧，就其实系一个冤魂翻唔到嘅地方。就好似佢本来就出生喺瑞士，跟住佢翻翻中国，其实佢喺中国生活咗啊都冇好多年，1988年佢又离开咗中国，咁其实佢喺外国生活嘅时间远远超过佢喺中国生活嘅时间，咁啊呢一切呢其实对于佢嚟讲都变成咗一种负面啊，佢话云中之鬼啊。热衷于一张从反面充斥世界嘅负片，佢睇嘅世界用负片嘅方式去睇， 调翻转 嘅，系啦，就好似一个鬼睇嘅世界咁样。我哋想象，比如有时 黑入边白，白变黑。 电影入边影一个鬼魂视嘅世界嘅时候，经常都用呢种隐喻啦，一种方法就是、黑白颠倒嘅。 系 啊，咁呢度入边咧，但系佢话佢喺呢个时候，佢去寻找一样嘢可以依傍嘅系咩咧？佢写出一啲咧，比如话雕栏画栋。吓、啊，即系中国古代嘅嘢啦。咁佢又话佢妈妈咧就突然间终结咗，吓、啊，即系佢依靠唔到。佢话妈妈想终结就终结，好似母亲系匿入咗一把骨灰入边，但系一直摆喺佢个台面上边嚟同佢讲。呢度佢又用咗叙述呢个词啦，即系叙事先咧。原来系佢妈妈喺度叙事紧啊。佢妈妈同佢讲紧乜嘢体温？明明佢妈妈已经冇咗体温，佢妈妈已经冇咗血。佢话妈妈喺度同佢讲紧血压。啊，讲紧流星点样跌碎，但系最后佢话，哦，终于佢经过呢一切咧，佢系向住佢父亲行过去，朝父亲漫步，还原为寓意本身。点解咧？佢通过呢个时候呢种行动咧，佢将自己成为父亲，佢经过呢啲支持佢嘅人，佢同佢父亲又再行埋咗一齐。咁由呢度开始咧，就打开呢本诗集嘅第二部嘅其他嘅诗。 系，哇！呢首叙事诗啊，跟住落嚟，我哋又要听《水薄荷叙事诗》。 其实《水薄荷叙事诗》咧，系佢呢本诗集入边最大规模嘅一部分。佢写咗好多首《水薄荷叙事诗》，都系写佢精神上嘅父亲嘅。比如有写我哋介绍过嘅曼德斯坦姆，佢有写佢啦。咁又有写呢个严文井啦，一个童话作家，可能对佢又好有影响，又可能有佢碰到过嘅。又有写咧，好似呢首咁样写李商。人啦， 爱歌和李商隐咯， 系啦。咁喺李商隐之前，佢仲写我头先讲啦，屈原系佢即系自比嘅人啦。咁啊，我记得我有一年咧喺荷兰碰到佢，就嗰日刚好系端午节。咁于是佢又讲咗好多屈原对佢嘅影响啊。咁佢话啊，其实佢同啲外国人讲，佢话你嘅外国人经常有啲诗人自杀啊。佢话其实我哋啊，屈原最早一个自杀嘅诗人就系屈原，最犀利啊。咁呢首哀歌和李商隐咧，我好中意系佢成组《水薄荷》入边我最中意嘅一首啦。咁系因为咧，佢每一首咧都和应紧李商隐嘅一句诗。咁咧，而且咧入边咧，佢就实验紧咧佢所讲嘅，就系同呢种古典嘅相通。佢点样将自己翻古典嘅处境入边去？嗱，我哋听一听先， 《水薄荷叙事诗五》，哀歌和李商隐，杨炼。一字高堂赴城后，楚天云雨尽堪仪。而楚天恰是多云多雨的，而昨夜星辰昨夜风，唯一隔着两个字之间的清霜。而谁在度保？一只船扑进水上水下两个世界，双重的茫茫，它的香叹冷我们的流水，一弯暗绿吞吞吐吐，舔过油漆成黑色的铁船壳，一种老橡木的明黄色，转紧老式方形的舷窗，窗纱后它的假眉切入小公园死寂的草色， 他停下的音节，劈开句子的千光月，水的长街上，鸟翅逐一抹去风暴的理由，鸟嘴啄空一粒野象果的艳红被灌木铁丝网圈禁的理由，茫茫波浪无岸的呵护，他的凛冽中还有什么没写准？而我们早就像一个疑问一样存在。当你记得河谷秋意更深，一幅楚天日出宛入水星的长发，云和雨隔着摆成一千年的思想，读吧，所有诗莫害都是爱情诗。 和你说说诗，主持廖伟棠、郑希辉。 水薄荷最是诗，咁就系哀歌和李商隐嘅节录。 系啦，咁咧佢入边咧，佢和应嘅咧系李商隐嗰句一字高堂赋成后，楚天云雨尽堪儿。呢句诗咧系双重隐喻嚟嘅，既有性爱嘅隐喻，亦都有对于创造嘅隐喻。啊，一个人啊写完咗高堂赋之后，写完咗关于云雨嘅一首诗之后，云雨本身已经冇咗意义啦。咁样，佢入边亦都讲紧啊，佢入边有引到李商隐其他句子咧，昨夜星辰，昨夜风啦呢啲。但系对于佢嚟讲咧，佢话呢度每一个字咧之间咧都隔住一啲霜啊，雪霜嘅霜吓。点解咧？因为李商隐嘅特性咧，正正在于咧每个意象跳跃好大。我哋都会讲李商隐嘅诗系诗迷啊，好似佢无题。嗰首此情可待成追忆嗰首啦，等等好多无题嘅诗嘅时候呢，李商隐嘅诗每一个字之间係跳跃好大嘅。杨涟呢首诗呢係一首论诗嘅诗，佢通过呢首诗去论李商隐，佢话边个喺呢字之间踱步呢，边个又撑一艘船呢，係连接咗呢两个世界，呢两个世界係楚天云雨嘅世界同埋呢个高堂赋呢个文本之间嘅世界。咁但係入面呢，你会睇到呢、这个佢反复讲嗰个他系李商隐，但其实呢佢讲緊佢自己。你会感觉杨涟嗰种苦吟即系写首诗系好艰苦嘅，连字连句系好艰苦嘅。咁佢你会睇到呢首诗呢，每一个字呢都好似系用好大力气先吐出嚟，就好似李商隐嘅诗咁样。最后呢佢话啊，就算呢有啲嘢拦住佢呢啲字，好似个浆果被啲灌木铁丝网拦住，咁佢都会好似只鸟咁踢开佢，冲出去咁样，甚至连佢唔写嘅地方，佢话佢停低嘅音节啊，都会劈开咗句子啊。就系李商隐头先我讲嘅，佢个字跳跃好大，呢、这个时候就好似中国画入边嘅留白咁样。你去想象嗰个留白入边有啲咩，就好似佢话个音节停低嗰个地方，你就要谂佢点解要喺呢度停低。 嗯，哇，似乎踱步同埋撑船嗰个系佢。 系啊，因为佢入边咧，佢就一边继承紧李商隐，一边想成为佢啊。佢直接问佢，佢话佢仲有乜嘢系李商隐未写过嘅嘢？其实呢入边就有一种焦虑，后代人嘅焦虑。佢未写过，我系咪可以写呢？ 吓， 最后一句最妙啦。佢话当佢呢个李商隐写咗呢个云和雨，云雨我哋都知咩意思啦。佢话云和雨隔住摆成一千年嘅思想，读吧，所有诗剥开都是爱情诗。呢度呢开咗个玩笑嘅，就系点解呢？好多以前啲即系儒家啲学派啲人呢去解释李商隐嗰啲色情诗又好，爱情诗又好，都想佢解释成呢系嗰种忠君思想啊，或者政治受嘅屈闷啊，点样通过呢个嚟象征。但其实我哋依家去睇，我哋都认为最好系翻佢就系爱情诗，所有呢啲伟大嘅诗，佢就系爱情。你如果超越爱情去想象佢咧，其实反而令佢降咗格。 系啊，想多咗啦嗰啲。跟住落嚟，我哋要听一件事。 一件事，杨涟。仅仅一件，在回头看的眼睛里，仅仅一片茫茫，却遮住一瓶酒摇出的风景。你跳伞到爸爸门口时，一百公里高空，冷凝的叫卖声正摊开北极光。电视上雪嚣疾驰，满载五颜六色的衬衫。你的衬衫里五颜六色的火，放养一头乒乒跳荡顶撞青春的鹿。爸爸的室内北极光飘动，缤纷的冰雪 坐在一起，只感到那飘动，飘了一百年，回头还倒在尽头。某个血缘原在针叶林上方，含着你的美，饮尽夜里墨迹淋漓，你的角嵌成天空的婴儿车，傻样的歌声把一顿晚餐还原为紫色。坚信听到北极光的响声，不分季节地说别了。狼眼中霓虹淋淋的河水不停拆下一块地平线的荧光屏，每人走出孩子这件事，敲定聋了的天文学那件事，模仿你傻笑，喷出五颜六色的哈气。 一件事就是杨炼的作品。 是啊，杨炼呢在整本诗集的最尾的部分呢写了几首诗，好奇怪，一件事，一种叙述，一种声音，即是用一一一这样开头写。那这个一件事是什么事呢？其实入面是不止一件事的。这首诗是直接是呢讲紧他想翻翻父亲的身边，同父亲呢并肩而立，握手言和那种感受。佢入面呢有几个意象呢係好电影感嘅。佢话你呢、这个你真係其实讲緊佢自己。佢话你跳山啦，降落山，跳山到爸爸门口嘅时候，哇，上面係100公里嘅高空喎，啲北极光呢凝冻住叫喊嘅声音。其实佢想象緊係瑞士啦。呢度係佢第一次想回归啦。跟住佢又再一下子再跳跃到去爸爸前面呢，佢话佢已经系着住件衬衫，入面呢有一头鹿喺佢嘅胸口入面，喺度叫青春的鹿喺度跳啊。咁呢个时候就係一个反叛期嘅佢，想又想回到父亲嘅身边啦。咁佢话最后佢话飘了一百年，回头还倒在尽头啊。其实一百年可能是他父亲的岁数了，已经是，因为他父亲已经过身了等等，但是他无法只跟他接触。他说呢，他父亲呢变成了这只鹿，他说条尾呢就好像支笔这样在这写紧嘢，他的角呢就好像天空的婴儿车，他这个鹿好像推紧他的婴儿车这样，即是他将他自己的童年成长都跟他父亲的幻象混合埋一齐。 原来即系除咗母亲对阿杨炼即系个影响好大之外，其实父亲个形象都好大。 好明显，我哋听过呢两集咧，母亲嘅影响系一种好直接了当嘅，系一种即系话突然间一个死亡出现喺你面前，同埋咧母亲嗰种感受系感性嘅。但系你同父亲，你又想象父亲嘅时候，你又好理性，同埋咧你发觉咧无从入手啊，就好似我哋成日都话一个中年男子啊，比如我，一中年男子系好封闭自己嘅，其实好多嘢系唔会同你嘅仔女啊袒露嘅、啊，中国人尤其系咁，可以咁讲吓，你要接触你嘅父亲咧，你可能要经历嗰种难度啊，你要穿越嘅嘢系远远大于接触其他人。 一种声音。杨炼，听女道士柔柔的尖揉碎你的桃花，听井吸取火，说自己的方言，名字里的墨滴进雾散后那滴墨，星星的音乐会加上回声的重心，你一转身引入天边的象征，把接吻留给背后黑幼幼的小旅馆，重播的孤独拨动七根弦的世界，流星的逍遥似曾相识，把舌头温柔地顶进耳骨，这峭崖录制耳鸣锐利的矗立的频率，消散的诗意，一首飞雪，无生命的字骑上星座，改变你的生命。那首渐渐长成的爱情诗，呼吸着此刻总过于清冽的大气，一片被换作墨的夜空堆满了雪，一场雪剑一样抽出，吟诵中剑锋抖落覆盖群山的晶莹的粉末，没别的方言，除了爱，刚刚做的渗出泪，翻过又一年，又凭空辨认出从远方荡回的同一次高潮并发的喊声。 啊，最后一首诗《一种声音》，点解我会揀呢首诗嚟做作结呢？其实呢入面嘅杨炼呢，系我以前所熟悉嘅杨炼。杨炼除咗呢本书叫《叙事诗》呢，佢之前有一本书叫《艳情诗》， 嗯， 叫《艳诗》啊，唔系《艳情诗》，直头系《艳诗》啊，即系色情诗啦。 系， 其实杨炼好多诗呢，同情欲有关嘅， 艳丽嘅艳 系啦，艳丽嘅艳，艳诗系中国古代嘅传统啊嘛。反而到新诗时代呢，我哋反而唔好意思写呢种诗，系啦，但系唐朝已经好多，而且好多系艳诗，好多系道士写嘅，因为咧佢可以借住话，我其实系用艳情嚟讲呢个修道嘅。 哇， 所以呢首诗一种声音一开头就话，我听到一个女道士柔柔嘅尖啊，瞬间嘅尖揉碎你嘅头发。 哦， 啊，呢、這个女道士当然啦，我觉得有所指嘅。咁唐朝比如语言机啊，系女道士啦。咁呢个雪涛咧，佢就制咗一种纸叫雪涛毡啊，一种信纸，上面有花嘅。 系， 咁呢啲都好艳情啊， 好演你系嘛？ 但系佢斗过嚟讲，佢话唔系你啲花去整巢佢张纸，系佢张纸喺度整巢你啲花。啊，呢嘅一个颠覆嚟嘅，系一种即系两性关系嘅颠覆。亦都系咧一种咧写作者同埋被佢所写嘅嘢嘅颠覆，你去写嘅嘢喺度颠覆紧你写嘅嘢，咁其实入边咧就一系列咧系对于一种情爱嘅暗写入边啦，佢写紧一个隐蔽嘅吻啦，啊写紧咧一个夜晚发生紧嘅事情啦，但系咧有一句咧，佢将呢个情爱嘅瞬间同佢命运沟埋一齐，佢话喺当佢哋喺度接吻嘅时候咧，佢系无生命嘅字骑上星座改变你嘅生命。 嗯， 星座本嚟就系天空啲星星嚟嘅啫嘛，但系佢俾人类命名为摩羯座啊、双鱼座之后咧，佢就好似你嘅命运就被强加于佢身上啦。 系、 啊，其实呢啲系我哋命名嘅啫嘛，我哋命名一样嘢，再等佢嚟再改变翻我哋嘅命运，其实好可笑 的。系，所以话诗人嘅角度系有趣 啊。系啦，咁佢最后咧。佢就话去到高潮部分啦，佢话没有别的方言除了爱，刚刚做的。佢话原来爱系一种方言嚟嘅，区别于我哋平时讲呢种语言啊，我哋用一种神秘嘅爱嘅方言嚟沟通我哋彼此。最后呢，佢终于发出一种喊声，系一直去沟通到天空上边，好似嗌翻俾嗰啲星星咁。佢通过呢种情欲咧，去肯定翻自己生命，或者咧去掌握翻自己生命嘅主导权呢样嘢喺入。 系又充满咗诗意哦。 系啊，非常之好嘅一首诗吓。 咁我哋一连两个星期介绍咗杨炼嘅诗啊，咁啊大家再睇翻佢嘅作品啦，佢嘅诗集啦，拜拜。 拜拜。 和你说说诗，编导郑希辉，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。